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度，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6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财富大搜索。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财富大搜索，欢迎您的收听。首先为您送出的是投资资讯，您将听到以下内容。熊猫金银纪念币陆续开始发行，花钱洗白不良征信是骗局。在股市收评环节，我们将连线专家为您分析今天的股市走向以及热点板块。在财富访谈时间，将和现场嘉宾一起聊一聊新公司法对公司回购股份的修改如何影响上市公司。好，马上来关注今天的投资要闻。 财经市场风云变幻，如何能规避风险快人一步？ 突发事件猝不及防，如何能提前预知巧借东风？ 欢迎收听财经风云榜。 首先来看股市，两市今天双双低开，盘出震荡走弱，创业板指数最深的跌幅超过了2%，之后金融板块企稳冲高，题材股渐渐的升温，三大股指集体走强。从盘面来看，大多数板块飘红，大金融再度成为护盘的主力军，券商、保险、高送转、汽车零部件、银行等板块涨幅居前，白酒板块小幅飘绿。个股方面，中国平安以最高10%回购，耗资1000亿，股价低开高走。贵州茅台7%的跌幅开盘，午后跌幅收窄至4%，成交金额突破100亿元，创历史新高。截止收盘，沪指收于2568.05点，上涨1.02%；深圳成指收于7375.23点，上涨0.72%。创业板指数收于1259.95点，上涨0.76%。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和讯投资学院首席教授王宁先生，请他来分析一下今天的盘面情况。王先生您好。 您好，小陆。整体上几大指数都是在构筑一个右底比前左底高的一个双底的形态。那么今天戏剧性的是，在下午之前的相当一段时间指数都是下跌的，但是盘中的时候证监会发布了一条消息，关于提振市场的活跃性的这种言论，整体上被理解为对股市是释放利好，也是对过去几年过于严监管政策的总结。就是证监会在发布这条官方信息之后呢，股市尤其是中小创为首的超跌的股票首先的开始单边的拉升。我之前在我的公众跑赢大号跑赢大盘的王者公众账号里明确的告诉大家，历史上中国股市所有的底部都是先有政策底后有市场底。 那么在前面国家领导人反复的阐述对股市呵护的政策之后，证监会的这次发言夯实了政策底的基础。那么现在就是等待政策落地，同时呢，走势上只要是确认双底的一个走势，那么一轮反弹行情就有望展开。主持人，这是我个人看法，仅供参考。 嗯，我记得上周连线的时候，您也谈到了，您意思是茅台不跌哈，底部没有到来。 对的。 那您目前还持这个观点吗？ 啊，是的，因为我们通过历史的回放看，每一个大熊市末期的时候，蓝筹股都，尤其是白酒、医药这些防御性的股票，这几个。从这个998点到1664到1849，所有的这些底部，基本上最后白马股的补跌平均在25%到40%之间。可是我们通过最近期的白马股的补跌看，应该说超过历史的平均跌幅了。尤其茅台整个的跌幅已经达到30%多了。按照白马股的40%这种上限调整。也是到告一段落，所以说整体上讲，在强势股释放完风险之后，政策暖风频吹，我们认为现在可以开始尝试性的进场买股票了。也就是说，股市的冬天即将过去，但乍暖还寒的时候呢，大家也不要急于一下子满仓，而是边走边看。主持人， 那是买50啊 ETF300 这种指数呢，还是精选个股呢？ 好的，我个人看法呢，每一轮的中期行情都是以超跌股为主线的，尤其这三年是以这个打压中小创为主的主跌行情。但是从国家这个新股上就是被否决之后，从这个三年到半年，直到近期的今天，证监会明确说减少不必要的干预市场交易行为，明显的释放的利好就是对中小创，不是对蓝筹，因为对蓝筹股的交易从来没有限制，交易所限制的就是短期买这个小市值股票的数量以及这个买入的速度。那么这句话，这个整个官方的文稿被认为是对中小市值的利好，所以我们认为，下一轮行情，我个人主要看好的是这三年超跌的中小市值优质股，如果三年业绩没有下降，但是跟高点比已经错杀了70%-80%的股票，他们具备着未来明年甚至更长的时间翻倍甚至翻几倍的可能。而对于这三年没有过下跌的这些蓝筹股，我是持谨慎的态度。主持人， 好，但也有人也分析了目前中小市值个股的一些估值哈，认为呢和平均估值相比还是有一定的差距，还是过高，那您怎么来看？ 因为中国这股评界大量的就是说有些人都没有过股市经验的就写股评嘛，所以一直都是谣言都到处满天飞。你比如说这个市场，我说个简单的例子，特斯拉是长期亏损的股票，在美国已经炒到天上了。炒股票炒的是成长性，炒的是预期，跟这个市盈率没有关系，市盈率越低的股票反而它未来它再增长的可能性小。所以说就拿美国股市的经验，也从来不是说蓝筹就代表着市盈率，这是被中国的一些书呆子股评者所这个曲解，同时误导了中国股民。实际上蓝筹股绝不等于就是说低市盈率就叫蓝筹股。 好，那最后一个问题哈，就是您认为大家是什么样一种态度哈，步伐节奏来进仓呢？ 好的，就是说现在呢，一个就是说这个无论沪指还是创业板，这个右底一定不要破左底，如果右底破左底的话，这今天提示建仓的股票这也得卖出，就是一定要构成一个双底，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国家有关方面既然释放了这么多的暖意，但是政策要落地啊，是吧？究竟怎么样提振市场，怎么引入中长线资金，怎么样改变交易所对于这个正常交易的过度监管，是出了这种话了，但是具体的细节券商还没有收到。所以我们一方面关注技术走势，另一方面关注证监会官方明确的对于交易体制怎么样减少限制，我们希望听到政策落地。如果这两点都实现了，我觉得就是非常好的重仓进场的时机。 好，谢谢王宁先生的分析和提示，谢谢您。 好，谢谢您。好，再见。 好，再见。 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今天证监会表示，围绕资本市场改革，加快推动以下三方面工作，回应市场关切。一是提升上市公司质量，加强上市公司治理，规范信息披露和提高透明度，创造条件鼓励上市公司开展回购和并购重组。二是优化交易监管，减少交易阻力，增强市场流动性，减少对交易环节的不必要干预，让市场对监管有明确预期，让投资者有公平交易的机会。三是鼓励价值投资，发挥保险、社保、各类证券投资基金和资管产品等机构投资者的作用，引导更多增量中长期资金进入市场。中国银保监会表示，支持商业银行发行小微专项金融债，募集资金用于小微企业贷款，对小微企业贷款适用优惠的风险资本权重和监管要求。中国银保监会副主席王兆星表示，我们应该有充分的理由对我国资本市场充满信心。在谈到银行业和保险业服务民营小微企业有关情况时，王兆星表示，我们除了在监管政策上鼓励引导银行业金融机构改善和加大对民营企业小微企业的支持，同时也指导银行保险机构要从发展战略、市场定位方面把民营经济小微企业放在更重要的位置，同时要把改进民营企业、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发展普惠金融等放在董事会高层工作当中更加重要的位置。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今年前三季度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 8.9%， 增速比去年同期提高2%，创6年来新高。今天美元指数快速拉升，在岸人民币收于6.9613，上一交易日收于6.9560。今天国内金价收于每克275.80元人民币。截至10月29号，已经有11家券商发布了三季报。据其各自公布的三季报显示，报告期内11家券商的净利润全线下滑，下滑幅度在5.27%至175.49%之间。具体业务上，前三季度投行业务、经纪业务整体收缩，部分券商资管业务规模扩大，同时券商行业的金饭碗褪色，降薪裁员频现，部分员工也在另谋出路。山西证券的财报显示，截至9月30号，应付的职工薪酬为1.10亿元，而这一指标在2017年年底的时候为2.07亿元，与上年相比呢，减少了0.97亿元。国海证券的财报也显示，截至9月30号，应付给职工的薪酬为2.09亿元，与上年末的5.19亿元相比，减少了3.10亿元，降幅高达50.95%。2018年，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层层加码，中央继续坚持房住不炒的总基调。进入三季度，市场进一步分化，土地流拍现象也有所增多，房企着力推盘回笼资金，而谨慎投资的意图越加明显。90月份参与促销的房企阵营不断扩大，从大中型房企、新城控股、阳光城、中粮集团、金科集团，再到中小型房企，参与折扣的房企越来越多。某地产研究中心分析师表示，结合目前的销售情况来看，今年的金九银十可谓惨淡，11黄金周成交表现不如预期，多地项目开盘去化率显著下降。作为传统的推盘旺季，有大量的楼盘上市，预计随着房企冲刺全年销售目标，四季度势必有更多的房企加入到打折促销的活动中来。2019版熊猫金银纪念币开始陆续发行，纪念币一套12枚，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货币。其中熊猫普制金银纪念币6枚今天发行，熊猫精致金银纪念币6枚在12月10号发行。该套纪念币寓意是我们诞生在中国，正面为北京天坛祈年殿，背面为母子熊猫图。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上市公司的三季报行情。工商银行前三季度净利润达到2396.3亿元，同比增长5.1%。农业银行第三季度净利润是558.2亿元，同比增长8.57%。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前三季度净利润达到467.1亿元，同比增长15.36%。中国石油前三季度净利润481.24亿元，同比增长177.1%。格力电器前三季度净利润达到211.18亿元，同比增长36.59%。同时，正金公司持股由二季度末的3.85%降至2.99%。南方航空前三季度净利润达到41.75亿元，同比下降40.78%。双汇发展前三季度净利润达到36.52亿元，同比增长15.91%。中通客车前三季度净利润达到3369万元，同比下降72.37%。永辉超市前三季度净利润达到10.18亿元，同比下降26.90%。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大家的征信情况。近日市场上出现了一些小广告，宣称可以花钱消除个人征信报告当中的不良记录，收费标准按不良记录的条数来确定，一条从几百元到上千元不等。那么征信报告当中的不良记录是否真的可以花钱消除呢？答案是否定的。个人信用信息是通过专线从商业银行等机构传送到央行的征信中心个人信用信息数据库，这一过程由无人为干预的全计算机自动处理完成。如果银行内部工作人员违规造假，也是很容易被查的。网上流传的花钱找关系洗白记录属于骗局。目前不良信息的保留时间是5年，5年后自动消除。不过需要提醒听众朋友的是，贷款信用卡的不良记录保存时间是从贷款人、持卡人还清欠款开始计算的，如果欠款一直不还，逾期记录会一直显示在个人信用报告当中，不会消除。如果在某家机构有了不良的记录，不要急于销卡或者是销户，应当继续使用几年，以便重新累积新的良好的信用记录。当然，如果遇到因信用卡被盗刷等造成的不良记录，或者银行系统改造无法按时扣款形成的不良记录，可以让开卡银行提供相关的证明，到所在地的人民银行中心支行删除不良记录。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节资讯部分的内容，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大搜索。 上班这些年，努力如何不白费？ 辛苦一辈子，积蓄如何不贬值？ 俗话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可要是我理了财，还亏了呢？ 比钱生钱更重要的是，别让钱吃钱。 2018年，财富大搜索节目全新起航，新内容，新面孔。为百姓的钱袋子寻找稳健的投资方向。 周一至周五，每晚8点到9点。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财富大搜索，我是主持人香露。下面有请我们今天的现场嘉宾，资深交易人钟健。钟健您好。 香露您好。 我们要和钟先生一起来聊一聊最近新修订的公司法当中关于公司回购股份的内容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啊。我们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背景啊。在10月26号的时候呢，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审议通过了相关修改决定，对公司法第142条有关公司回购股份的规定呢进行了专项的修改，新增了回购情形，简化了决策程序，建立库存股制度，让公司回购自由度呢大幅提升。如果简要概括一下呢，就是回购的情形由4类扩展到了6种情形，增加了回购股份用于可转债权转换，就是可转债这一部分啊，还有就是为了维护公司信用及股东权益所必须的2类情况。同时将股份奖励条款呢完善为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者是股权激励。还有就是程序方面大大简化，可以经2/3以上董事出席的董事会会议决定，不需要开股东大会来表决了啊。还有就是 公司合计持有的股份数，就是这个回购的这个股份数啊，不得超过已发行股份总额的10%，那么也应当在3年内转让或者是注销啊。那么这是前后的一些变化，那您认为对于上市公司有哪些影响？ 我想呢，这个上市公司啊，回购自己股份，因为体现出一个对咱们自己这个公司的一个信心， 嗯， 就是对股价有信心，一种信心的表现，而给市场有一个昭示作用在里面。我们讲呢，如果上市公司肯花钱回购自己的股份，肯定认为这发展前景比较好，一般认为什么，就股价被低估的情况下，尤其在市场比较低迷的情况下，这种情况股价低估我自己回购回来，这样呢可能呢为下一步的布局做考虑在里面，只有这种显示。那但是对上中的就是具体经营业绩而言啊，这倒比从表层看应该没有太多的影响，因为业绩好坏跟它经营情况跟这回购呢没什么关系。但一般从这个股价，就是股价在二级市场表现而言呢，这消息出来以后有可能对股价有个刺激作用，就是你比方甚至前面有时候大股东增持自己股份，或者某家上市公司股份跌破净资产，大股份纷增持，这种效应出来以后，肯定比如我看好，这样呢可能会带着其他投资者一看也看好跟进买进。如果买进量比较多的情况下，这样对股价是有推动，是这么一个关系。 好，其实我们说到这个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啊，要和股东啊或者是大股东增持啊分开来看哈。 是的，对对。 一个是公司行为，一个是这个 股东个人自己行为。 股东个人的行为， 对 吧？ 对。 那我们看的比较多的就是股东的减持， 股东 减持的增持， 对对对，增持就这种变化，对对对， 嗯，那当然我们知道体量也不太一样啊，有些股东大股东啊，他这个可能个人就占有这个公司很大的一个比例， 没错， 他的这种增持和减持对市场造成的影响和这个上市公司的增持减持对市场 是不太一样，对对对， 有什么不同呢？ 因为有时候在这个大股东啊，如果首先股东如果说是减持的情况下啊，肯定的未来预计业绩不是很好。以前出过这种情况，某家这上市公司吧，这原来说预告是业绩如何如何好，但后来出现连续跌停，但这时候后来出现什么情况？后来出现这个实际，因为预告是业绩好嘛，实际公布业绩好像不是很理想。而且说大股东已经开始减持了，这有可能我事先 抬轿子了，这叫 可能是知道这情况吧，做一个这个反正当然这是行为不太好的行为吧，有这个情况在里面。增持呢，就是刚才说减持，增持呢肯定多数出现什么情况？增持一般的就是股市比较低迷的时候，咱客观上这时候可能认为从大股东角度认为这股价已经远远低于它的这个就是内在价值，价格低于价值的情况下，从这个经济学角度，首先是这个价值决定价格，价格呢是围绕价值上下波动，受供求关系影响。但如果从受求供求关系情况，因为这时候可能市场极度低迷，导致这股票的价格远远低于价值的时候，在一定幅度下，有可能作为大股东有可能我增持，因为我觉得这时候买了具备投资价值，这个角度布局。 好， 回购呢也有类似这种相对情况，也就刚才说几种情况，一个是刚才说进入一个最早是比方减少注册资本，就是说上市公司行为回购，因为咱一般的股份呢，一般咱知道发股票发了以后是不能退的，跟债券不一样，债券具有可逆性，而股票的部分就是可以部分可逆，多数是不可逆的，就是不能退回去， 就是你上市公司发行的股票， 就是你理论上讲啊，就是多数情况下是不能够退的，只能是卖，咱如果拿了买了股票以后 转让， 对对，转让在几种特殊情况下可以回购。过去有四种情况，一个是比方减少注册资本，另外跟其他公司合并，或者是分立，或者奖励员工。那现在这个变化，奖励员工变成了员工的持股计划、股权激励，另外增加了一个咱说可转债的情况，另外还有维护上市公司的这个公司价值以及股权权益这种需要在里面，增加这些，这是上市公司的行为。它只限于这几种情况下它可以回购，而是严格讲它是有点限制的，跟这大股东增持，大股东增持我有钱我认可，我在一定范围内我就可以买，这还是不太一样。 就大股东增持啊，它可能完全考虑的是它个人的投资行为， 对，没错没错，对 吧？而公司的刚才说了要考虑这几种情形你才可以回购， 这种情况下才可以进行回购，别的情况不可以的。 哎，是。那么还有一个要求就是你回购啊可以，别回购太多，是吧？ 对，有一个量的限制在里边 不能超过已发行股份总额的10%，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你回购太多的情况下， 嗯， 有可能造成你完全是股价完全你控制了， 嗯， 而你都股票你都收走了，别人就没法再参与了嘛， 嗯， 这因为这也有这种情况在里边，所以它有个限制，也是避免持股集中度过于高这种考虑。因为咱们知道回购的情况下，回购的股份一般两种用途，一个是什么，就是奖励给员工，干脆员工持股计划一种，另外呢还有一种必要是叫注销的，如果你都回购过来都注销了，这情况就不太对了，不是吗？ 就不用上市了。 对，所以这肯定有这个，就是有一个量的限制在里边 啊。好，那还要三年内转让或者是注销。 对对对， 就是你不能老拿着。 没错没错，是这意思。对，回购呢，就刚才就是我刚才说两种情况，最一种是注销这股份，就就是可能比方咱公司减少注册资本，这种情况回购，这种情况下，那回购完了以后首先注销可就完了，这是一个。另外奖励员工呢，这是回购股份，您要是所以员工持股某些员工比较好 ,OK, 给这些股份。这种情况它有限制，不能用，你不能无限期拿在你的手里，也避免你持股过于集中这种考虑。 啊，所以这个我们能理解，就是说不能够让这个公司啊持股太久，而且股份过于集中，是吧？ 对对对。 那问题就是三年内要转让，他要是发给他的员工，这还可以理解，是吧？作为员工持股计划。 对对对对。 那如果他是要放到二级市场卖，可不可以啊？ 这个目前从我刚才说的，这回购主要两种用途，两种途径，一个是注销，还有一个奖励给员工，主要这两种情况。 嗯。 其他的应该好像目前呢，好像政策方面还在。好像没有明确的说法吧，至少是、 因为这个时候呢，我们是知道市场低位，是吧？ 对对对对， 回购了。但如果市场高位，他回购的股份他又卖了的话，那又会造成这个股市的这个波动。 所以这方面肯定是有限制在里边的。 嗯，好，那同时呢，也有很多的公司表态了，说我们也要回购了啊。有些公司还披露了回购的进展，那可能原来就走了程序了。 有这个想法，对对对对 啊，是的。那以中国平安为例啊，它抛出了10%的这样的一个回购的计划，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顶额回购了。 嗯，对对对。 有人算了一下，可能要上千亿。 对对对。 啊，您怎么来看？ 这个注意呢，本身这个方案推出来呢，无疑呢是。可能对这个从理论上讲，对这个企业本身都有信心，就回购。但我就注意提醒两点呢，一是资金方面， 嗯， 回购得拿真金白银的，这大家可以注意一下这个企业它这个上市公司报表，它的可用资金是多少？因为首先企业运行呢，一个可用资金有个现金流进行运行，这又如果说扣除这正常运行现金流以外，它能不能拿出足够的钱进行回购？这也要可以注意。 我想到了今年夏天啊，就是海南的一个上市公司哈，他抛出了好多计划，说我要搞这个，要搞那个啊，要投资多少钱？后来人算了算，您的账面上就那点钱， 对， 你这些投资钱哪来？ 对， 所以，我们还是需要见到真金白银的回购，不能见到喊口号式的回购， 没错，没错，没错。 嗯， 这是一个。另外，本身呢，还有一点就是刚才说回购啊，是首先呢。这个消息推出来，对股价、对这个市场有个信心的招式作用在里面。 今天中国平安涨的还是 对 相对不错的。 但是有一点注意，刚才我说回购本身而言呢，对上市公司业绩方面啊，经营业绩方面， 嗯， 并没有明显的一个表现，可以这么说这话。 嗯， 可以说它这个是回购自己股份，并不是因为这业绩好坏看它的经营情况。 嗯， 这两个点要注意一点，因为刚才有回购消息推出来以后，无疑对股价它有一个推动，这一 OK 就有这个意向啊，还没真正实施呢。有个推动作用，但是如果说是就是这个意向即使兑现的时候，中国股市有个特点，就是利好出尽是利空， 嗯， 往往这时候有预期的时候，可能大家都跟进 ，OK 没问题， 对， 但是到兑现的时候， 嗯， 那可能股价会有回落，这是第一点， 嗯， 另外如果没能兑现的时候，股价可能也会有个回落， 嗯， 所以现在中国 A 股市场炒的是一个的某种炒预期炒的比较多， 嗯， 那所谓内在价值的概念是什么呢？叫未来收益的现值。那未来收益，那这部分本身是有个不确定性在里面，那么这时候大家要注意这个点，要注意一下。 好，听众朋友，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财富大搜索，稍后见。 都是好社区。 爸，您这唱什么呢？ 魅力社区之歌啊。咱们社区报名参加了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这是活动的主题曲。 哦， 每个社区合唱团的必学曲目啊。 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哎，那您跟我说说都怎么评啊？ 关注北京城市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详细信息啊上边都有，咨询电话85013006。 成长 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1度，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6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 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收听，我是香露。今天我们和大家聊的就是上市公司回购自己的股份对上市公司有哪些影响。我们看到最近还是有不少公司啊做出了一些积极的回应和表态啊。那么刚才我们的嘉宾哈钟健老师也谈到了，就是股价呢短期可能会有一些利好提振啊，但是长远还得要看公司的这个业绩啊，基本面的问题， 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 嗯，是。但如果说一个公司它的这个回购不是一蹴而就的话，它是阶段性的回购的话呢，也能够让股民啊看到这家公司的一个诚意哈，以及它成长的这样的一个动力 过程。对 啊，当然还得要结合它的这个业绩啊。同时呢，我们还要提醒大家，就是有一些忽悠式回购， 对， 以前也有过。 对对对， 我们也请钟先生为大家来做一个介绍，大家遇到这样的情形的时候呢，一定要谨慎，擦亮眼睛。 首先我就作为回购而言呢，我就刚才本身而言，它对它业绩并方面和经营业绩是两回事，这是一个。那么咱们如果作为投资股票的话，其实投资的是未来，未来的一个发展前景，这要考虑的。如果某些企业从这个它的现金，一是从现金流情况看它能不能支持回购，这是一个。另外本身而言呢，它的如果是整个经营业绩处于一种下滑趋势的某些企业的话，这个背景下的回购并不会因为它回购使得业绩有提振。那这个那可能呢短期或者是回购期，就是刚才是忽悠式回购，对股价有个刺激作用在里面，但最终呢是最终要返璞归真的过程。所以呢这个注意一点，就是咱们不能仅仅是因为有回购消息就参与，就是甚至开玩笑说在大浪，就是这个退潮的时候，那这谁在裸泳？这过程在里面，所以这个大家注意，就不能光听某个消息来操作，还是关注它基本面情况。这个大家注意一点，因为如果说基本面不是很理想的话，那么后期呢走势也会受影响。毕竟这个咱们这个资本市场有个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优化资源配置肯定好的企业就都问他走助推的发展，而这个优胜劣汰呢不次的企业，慢慢是有淘汰过程在里面的。 我有一个担心啊，就是公司回购大股东减持啊，昨天证监会也表态了，就是要关注这个内幕交易的问题啊。今天的这个表态呢，就是说要减少不必要的这个行政干预啊。但是我觉得打击内幕交易这事儿啊，是一 个这还是必须的，这是维护市场三公原则，公开公正公平那个必须的。 就怕这个好上市公司回购了，回购谁的呢？那个大股东减持了， 对，这 个东西台阶下，这就 对，没错，这要注意，对对对对对， 好。还有就是，刚才您谈的，就放点消息出来，是吧？ 对，最终能不能落实，有个希望，最终能不能落实，这要看一看。 好， 我们再来看看最近呢这些政策利好啊，应该说是暖风频吹啊。证监会也是比较罕见的，在盘中交易的时间哈、啊，发表意见，就是今天我们新闻里所说的证监会提出的啊三方面的工作。那很快呢，这个指数就拉升了，也是从金融这块来拉升的。结合前期啊，这个金融委的一些政策啊，包括相关部门的一些表态，我们看也出了不少的政策了。那么这个市场呢，似乎还是在一个寻底的过程。很多人也都谈到了这个政策底和市场底之间似乎是有一段距离的哈。 对。 那您认为这个距离还有多远？ 我觉得目前说，刚才首先呢，政策底、市场底。政策方面现在暖风频吹，很明显 OK， 是希望呢股市有个平稳的一个发展过程在里面。因为从政策面呢，不希望股市暴涨，也不希望股市暴跌，希望一个平稳，这是一个态度在里面。那么市场底呢，可能也是供求关系的影响，另外说投资者信心。我们看整个今年的股市走势呢，应该相对不是很理想，从年初到现在，这样可能许多资金的一个离场过程导致股市下跌。那么在这个而且明年年底了，咱们看了现在这个时间，根据历来的经验，年底的时候相对资金方面回笼的压力都比较大，因此呢，我觉得从市场底角度呢，我觉得今年呢好像要谨慎一些，我想明年有可能出现市场底。因为这个就是以前我反复咱们都说，这个从这个十年一循环的角度，以前我们都给大家讲过，就是1998年，20年前呢，1998年的时候，当时是 A 股市场是一个相对走的不是很那个熊市，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也是个熊市，2018年，那么这时候可能如果十年一循环的话，可能经济周期这个循环理论可能相对也是看淡。就今年走势呢，的确整个今年走势整体呢相对是偏弱。我想真正机会要来的话，应该准明年，就春天离这不远了，要等到春天来的时候，我们再进行交易呢，相对来说稳妥性更强一些。 哦，您的意思是股市的春天和四季的春天是吻合的，是吧？ 这个反正这反正也等待春天吧，现在 啊、好，所以这段时间还得要 谨慎为好， 耐心是吧？ 对对对对， 耐心， 对对对对。 我们刚才连线的嘉宾啊，他认为的就是目前离底不远了，但是您的意思是离底还有那么 是这样？注意我这个观点，首先、这个不远。咱打比方说，假如现在2500， 用十年的维度来看，还是用点数的维度来看？ 注意一点，我觉得这个不，这个是怎么看？首先啊，咱打比方说啊，假如现在2500点，假如2400点是底，再跌100点，但跌100点多长时间跌完呢？因为我这个100点，假如一天跌一个点的话，要跌100天，对吧？假如一天跌100点，一天完成，在这个时间有个磨底过程在里面，所以这一切离底部或许是不远了，但是呢，肯定有个时间维度，到什么时候到？这个过程在里边，所以这个我觉得呢不远了，是，但是呢也不是说一蹴而就的过程在里面。 好，还有一些说法呢，就是其实市场在寻底的过程当中，或者是说已经跌破了大家的一些价位之后，有些人开始进仓了啊，甚至还加了杠杆了。往往在这个底部的时候，也是一个比如说牛熊分界的时候，或者熊市快结束的时候，也是一些高手啊爆仓的时候。您怎么看？ 往往在底部，有时候呢，这个黎明前的黑暗，咱说这话对吧？在底部的时候，虽然是事后看是底部，但是当时当市中的时候是个最惨烈的阶段。我们讲，比如在2005年，当时 A 股指数到这个998点，而2005年的年初是1200点，1200到998，200点的距离不多。但是那个当时下跌惨烈的程度，当时我有朋友在家券商，他感觉每天都是赔钱，那种感觉从这个年初到年中是在2005年6月6号见998点然后反弹的，那这个半年的时间，那非常痛苦的煎熬的半年，那时候还没有什么这个融资融券都没有啊，完全是实盘的那种交易，那这种情况也是很难受的过程。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啊怎么看，就是说这个时间段，就是刚才我的观点，首先一个也许离底不远，刚才是1200到998，200点真不远了，因为当时是那轮行情从2245点跌下来的，跌了5年的时间，2001年到2005年，那最后这200点跌了半年的时间，那也很痛苦的半年，但是多数人许多人可能到最后的时候熬不住了，最后真是完全丧失希望，割止损出局了，但最后可能就是搁在地板上，这些人呢其实也不是傻子，对吧？脑子也不笨， 甚至专业投资者，为什么在那个背景都熬不住，完全丧失希望了？真正底部来临的时候是绝望的程度，那跟人谈股票人都不理你的程度，就有人来探讨什么时候底。就比方说现在我觉得哥们儿现在是底了，可以买股票了，你能跟进买的时候，那肯定不是底。而什么时候你跟人买股票直接理都不理你，直接跟你扔一边去了，那才是底。甚至我跟有一个银行的朋友卖基金啊，因为在卖基金产品的时候，我们聊天说什么时候你的基金客户把你拉到黑名单里了，那可能真是底了。因为那人都不屑于理你的程度，人家跟你探讨是不是可以买基金的时候，也许还不是底。所以这个时间会很长的过程在里面，得是真正底部大，如果一个大牛市的底部来临是市场空前绝望的时候，那么才可能出现一个大的这个牛市。这点我就挺大家注意。 今年接手这个节目啊，我有时候也会和一些同事聊啊，我发现我身边的同事都不买股票，理都不理我。 这个 但是昨天啊，昨天要吃饭的有一位同事跟他聊了，他说我在2007年的时候啊买了一点股票，但是有些挣钱了，有些赔钱，赶上金融危机了，后来 对对对， 还留了两只，留了两只50000块钱，一直没有卖。他说我操作的没有去操作了，而且50000块钱过了10年啊，还在他的账户里。我说那你密码还记得吗？ 应该 说我得回去看一下那个合同，合同上好像写了。我说你一定要回去给我看一看啊，看看你这两只股票经过10年的时间啊，最后什么送股也好，分红也好啊，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啊。所以我想就是买股票可能会改变一个人啊，不买股票呢也会改变。 我就知道在这个牛市来的时候，包括2006-07，包括2014-15，这个证券营业部经常来一名什么客户呢？修改密码，密码都忘了，都遗忘的情况下， 对， 这因为这时候可能长期的熊市对这东西都已经淡忘，而且有时候当时可能设的密码中情况，因为那时候咱设密码有几个，有这交易密码、取款密码，还是合同密码，有的设的还比较复杂， 对， 时间长自己忘了，到时候办这首先清空密码，重新重置的过程，这时候就这种情况出现很多，这其实。 我当时跟这位同事说，我说你真有钱啊，这50000块钱啊都不着急用，看来还挺多余钱的。 50000块钱也许现在可能能有1万就不错了，也许说市值来看。 我不知道哈，他有一只券商股，还有只什么股他自己都不记得了。 那时候就是这就是中国股民特点，一旦被套牢以后时间长自己都淡忘了。 好，回头我找到答案之后在节目里跟大家分享，希望他能够找到密码和他那个合同哈。 到单位这个密码他得到证券公司清空重置，合同里应该没有写的密码。 他可能自己写在那个纸上。 那另说，那另说 啊。好，这是我们谈到的目前春天还有多远的一个话题，当然我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春天论啊。那最近这段时间呢，就是有些公司报喜，也有些公司报忧，就是三季报行情啊。我们刚刚也说了一些，比如说银行啊这块的这个行情还不错啊，金融领域的，但是也有些公司的下降也是比较大的。那么从财务的角度来看的话呢，怎么判断利润的增速和当前股价的这个关系？你像茅台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吧？ 利润，它的利润，因为昨天茅台是跌停，原因呢是利润呢看是有个上涨，但上涨幅度很小，远远低于预期。因为这涉及什么概念在里边呢？就你的任何业绩增长要跟它的内在经营有关，在某种程度或许有个爆发增长，但总有个顶吧，就不会永远增长。这种情况下，因为股市没有只涨不跌的股市，过去说对吧？股市涨到一定程度，为什么要跌下来？因为大家所有钱都进了股市了，后面没有后续资金跟进了，这时候有可能股价的下跌，包括企业的业绩也这情况。从这个咱这个三季报也好，将来业绩判断也是，它这个增长速度比较快的情况 ，OK 是好。如果说啊增速比较快是好事，那下边问号的后边能不能跟进？就股票呢，我们说炒的是预期，所谓这个股票的内在价值是未来收益的现值。如果从这个教科书上讲啊，这是一个能未来收益能够。体现出来未来收益多少，如果比方说某些股票可能也未来也是增长，但增长速度放缓了，这种情况其实没对股价可能是有个不良影响在里边，也许是在增长，但是可能预期值越来越下降，这种情况可能未来机会不是很多， 是这么一个关系。你比方昨天的茅台的走势，就开盘跌停，这时候感觉很恐怖的事情啊。茅台当年是火了到800多块钱，应该恐怕也是 不到800，将近800。 恐怕也是 A 股市场的这个目前应该走的最高的股票了，应该是我这么理解啊，因为不知道还有没有比这更高的。 曾经有过全通教育超过它，后来 哦，那什么 惨不忍睹啊。但 是 目前没有超过800的。 是，所以这种情况，但这个情况下呢，就是本身股价它业绩能不能支撑股价， 嗯， 这个关系。如果它业绩不能够快速增长的话，就是业绩到一，因为首先业绩的增长这是没问题的，但是业绩滞涨的时候，可能对股价不能有有效支撑了，就是可能会出现调整在里面。你比如茅台要包括其他股票，可能都得影响，因为昨天可能受茅台影响，可能其他白酒类股票走势都不是很理想，是吧？ 嗯， 这种可能有一个这种都受到殃及的情况在里面。所以这个季报的这个，无论是咱这个半年报，还有这个三季报、嘛一季报、年报这些东西，我希望如果大家对这个上市公司基本面财务报表观察的话，要一个长期趋势来看，就是整个一个哪怕是最起码一年吧，甚至有时更3-5年，就是咱们说应该跟这个时间做朋友，做投资跟时间做朋友，不要想着短期如何如何，要看整个长期布局来看，这样可能对咱们的操作是更有好处一些。 嗯，三季报呢是今年能看到的最后一个季报了。明年它就是要过很久啊，才能看到年报啊，也能够推算出四季度的这个行情来啊。那么有这么长的一段真空期啊，那么前三个季度的这种行情对于后续的操作有什么样的参考啊？ 我觉得任何时候它有，咱就是做股票有个趋势，对吧？价格因趋势变动，上市公司业绩也和这个也看它整个趋势，它是一什么样趋势来看，从它这个最低嘛，从这个整个今年这个一季报，然后是半年报、三季报，你看这个趋势，它是一个业绩上升趋势、下行趋势，或者是一个比较平稳的趋势。就企业运行几个阶段，一个是最初的一个幼稚期，开最初创期吧，然后成长期、成熟期、衰退期。这在一般企业在成长期的时候，业绩是最好的，增速最快。但到成熟期的时候，但是一个处于一种滞涨状态，已经处于饱和状态了。那这种可能面临就是一个衰退期。那这过程中，那么我们最从这个一个企业运行过程中，咱要看这情况。从业经营业绩看，如果从成长期进入一个成熟期这种滞涨阶段的时候，那未来的表现呢，可能要值得商榷了。所以说，从投资角度，那么因为咱们多数投资者嘛，他就是可能有多数短炒的比较多一些，对吧？这种情况，摊量之后，这种情况未来的增速会放缓。这种情况，我们就及时撤离，找些可能未来可能增速比较大的企业介入，那更好一些。 嗯，目前的这个增速有的时候还没有充分的反映在这个股价的上面啊。 嗯， 那么所以股价在见到季报的时候，或者是见到这个公告的时候啊，它会在第二天，或者是当天就马上做出反应吗？还是说有一个阶段性的反应？ 这个呢，一般多数可能快速反应的概率比较高一些。 嗯， 但是这里其实我觉得，对这个上市公司研报啊，就是咱们多数散户朋友啊，严格讲，如果不是财务出身，未必看得懂。 对， 其实我给大家一个什么建议？我觉得在这个财务报表有几个数据关注一下。第一个是他这个咱这个前十大流通股东的情况。 嗯， 如果前十大流通股东是以这种基金或者这为主的话啊。因为对基金公司，它有专门调研团队，对企业有个调研的过程在里边，它有专门有调研经费在里边考。那种如果都上这个它的前这个前的十大流通股东以基金为主的话，你们有十只，就十个十大流通股东有8个是基金或者更多全是基金情况，这种股票呢，相对来说应该业绩呢还是比较好的。但这咱就可以从一个长期来看，因为这从那个 F 十，所以说看到呢，近几年都能看到，对吧？这些情况。如果近期一直基金在一个其实都在增持的，或者嘛哪怕不增持比较平稳，这都比较 OK 的。但如果发现基金有减持动作的时候，可能这时候表现出可能未来业绩至少有的企业有的基金对他调研觉得业绩不是很理想了，要有减持动作在里面。另外还可以注意他的股东人数变化。如果他的股东人数注意看，因为涉及到这个筹码的锁定程度嘛，如果股东人数持续这个稳定或者持续缩减状态下的话，就这个数字很简单嘛，咱 F 值翻这几年的数据，对吧？ 嗯， 甚至都可以翻到，都可以看到这情况。如果持续这个缩减或哪怕平稳状态下，这企业应该问题不是很大。但如果发现某家这上市公司的企业，这股东数突然大幅增加， 嗯， 这你可以看它股价肯定有下跌在里边， 因为这时候可能就主力机构，就包括这基金，这可能有一个减持动能在里边了，这派不到散户手里了。 嗯， 这两个指标呢，因为对投资者而言，咱们多数散户投资者而言啊，或者相对来说比较容易掌握的指标，这我给大家注意关注。另外，如果咱做财务出身的，你们可以注意看它的，比如流动比率、速动比率、资产负债率这些，包括的现金流情况，比如经营现金流、筹资现金流，这些都可以注意关注一下。那可能就是做财务的，人家如果能看懂上市公司财务报表的，那恐怕都是不仅仅是比较初级的会计，可能至少是会计师或者注册会计师级别的。 嗯，好，我们再来说说最近的一些比较异动的板块吧。 嗯， 房地产最近也有意思，是吧？房地产这两天呢，有些股票连续涨停， 嗯 啊，有些股票呢就是涨了一次就没怎么涨了，偃旗息鼓了。 嗯 啊，有人传嘛，说这个房地产调控是不是会放松啊？但是很快我们看到这个全文媒体的发声了啊， 嗯， 房地产政策没有变化啊，还是从严趋紧的啊，这个房住不炒的政策。 对， 那您认为房地产板块未来会成一个什么样的走势？ 我觉得整个从房地产，首先那个房地产板块跟整个房地产行业，从房价角度呢，我觉得从国家政策导向来看呢，以后呢再出现大幅增长的概率不是很高，因为就刚才说房子是用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因为现在你比如咱这九零后的孩子，将来结婚的时候，这如果买不起房子，那可能也是比较麻烦的事情。现在买房一般是好像是八零后也体会了，买房的时候父母两边父母的钱凑出来是个首付，然后呢孩子这是叫月供，他这个出现什么情况在里边？这个首付月供交上名就 OK， 但是注意看他把他这个未来的这个消费能力基本给打掉了， 嗯， 这是很可怕的事儿。就是我这钱全都买房子了，我后边没有钱能消费了。这样如果一个国家如果消费不能够有起来的话，它对经济是一个不良影响在里面。所以这个注意呢，肯定现在国家政策很明确，在这个背景下，房子呢，我想着应该是呢，整个房地产的价格，房价肯定不会出现大幅增长，可能是有一个平稳的过程，甚至有一个微调的过程。但如果大幅调整呢，房价不太容易，因为如果说房价大幅暴跌的话，咱们前面也出现看到一些情况，对吧？包括一些这种局面出现也是不太好的。而从银行角度，如果说房价大幅暴跌，那可能出现这个呆坏账会比较多一些，因为可能人家不能急，就有可能有的是不是就不还钱了，这种情况。所以呢房价肯定是个平稳，然后呢个震荡过程，不排除有个缓跌的过程。我觉得如果在这个背景下，我觉得房地产板块它现在呢，我觉得如果再大幅上涨，像这个头些年的那个情况，可能性应该不是很大。因此我觉得这个板块呢，就是应该就从这个它这个阶段属于这个咱这个成长期、成熟期，至少从成熟期了吧，成长期应该已经过去了。成熟期呢，是不是到衰退期的可能有过程在里边？那这有一个慢慢的过程在里边。所以我觉得，如果从操作角度，房地产板块如果投资者操作的话，应该相对谨慎点应该比较好一些。 嗯，为什么最近还有些公司出现连续拉涨停呢？ 因为有的时候可能什么呢？如果前期能一些利空受打压的情况下，资金炒作的时候有短炒动作。对，毕竟呢咱说这个咱们 A 股上有这种还有投机资金嘛，如果某只股票股价比较低，跌破了咱们就是可以说从跌就认为是已经具备投资价值了，有资金可能推荐跟进一把做一把有可能。但是这个呢就是其实我觉得这种如果咱一般的散户投资者做股票的特点，千万不要追高，因为盲目的追高可能最后你就是一个被套牢者。因为毕竟这市场呢还是有一个就以往这些教训在里边都是很多的。 好，在连线的时候，我们那位嘉宾谈到，就是他认为一些这两年跌幅过深的，同时业绩还不错的中小票哈、啊，会率先走出来啊。您持什么样的观点？ 首先，一个是跌幅过深，业绩不错，这两个点，我觉得是如果说出现这种股票，我觉得可以接触，没问题 ，OK。业绩没怎么下跌，但是跌幅过深，但跌幅过深，我就质疑一个问题在里面。那跌幅过深，这今天可能意思是不是前期涨幅过高呢？如果前期涨幅高，就是它的这个业绩到前期的不能够支持它那股价情况，导致跌幅过深的话，也可能就是一个价值回归的过程在里面。如果介入，从投资角度介入或许可以，但你要从如果从投机角度的话，机会未必很多，因为咱们投资者多数可能超跌反弹，想做个短线，但这过程中呢，就是根据你的特点，如果真是觉得有投资价值 ，OK， 没问题。但是如果说短期角度 像获取收益，我觉得这要谨慎一些。嗯， 那您认为哪些行业板块或者是类型的股票会率先啊走向春天？ 我想呢，如果说是未来，就是我刚才说呢，如果说在这个股市来到春天的时候，有一个板块肯定会受益，就是券商股。因为这很明显，如果咱们刚才咱说的情况，因为这个整个股市低迷导致证券公司首先减薪减员，许多人才开始人才流失，那这个背景下，如果股市好起来的时候，肯定券商受益的，无论是经纪业务还是资管业务，包括投行业务这些，那无疑是这是一个最防御性品种是可以介入进来的。 好，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啊，还有四分多钟的时间呢，我们要向大家来分享一本书当中的核心内容。我们的嘉宾钟健老师呢，也是认真的看完了这本书啊。我们再为大家来介绍这本书，叫《适应性市场》，作者呢是罗文泉啊，这是一个美国麻省理工学院金融学的教授。那么这本书的这个翻译呢是和平老师，他是清华大学金融系的教授。在书的扉页上是这么写的：聪明人为什么未必富有？赌徒为什么罔顾损失一再下注？我们的本能居然是他人获利的原因。那这本书呢应该是从很多个角度，包括啊神经科学、进化论、计量经济学啊、人工智能等角度来揭示有效市场假说并不能概括全局，也反思了投资者行为的一些原因以及08年金融危机的一些真相。下面我们请钟健先生为大家来分享分享您看完这本书的体会。 这本书我觉得有一点，就是刚看书有一个故事，我觉得就是引言里头，就是说好像挺有意思。就是这个呢，当时就是多年前有一个小伙子，他呢驻足一家便利店前，就是想去买本杂志，但总进去以后啊，产生莫名的恐惧，没有任何道理的。注意看，这时候就赶紧退出来了。退出来以后呢，后来知道什么？这个便利店正是由这个歹徒正在持枪抢劫。 类似的案例我也听到过，就一个消防队啊去一个房子救火，他也感觉到不祥之兆，然后就让队员全撤出了。结果呢，那个房子塌了。为啥呢？因为他所站在的那一层的下面在着火，把他那个木屋给烧垮了。后来人问他，你为什么要走啊？他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直觉。 有时候这个莫名的恐惧，就是你比方涉及一个，咱就刚才说战与逃的问题，就是咱们在资本市场，因为咱这个书也涉及资本市场嘛， 对， 就是大家如果投资者做股票，可能有时候啊会有一种感觉在里边，这种感觉好像也没什么道理，在某种你从理论分析可能分析不出来什么，只是某种心灵突然间一种不祥的感觉。那么咱们如果从投资学的角度呢，这个时候应该干什么？要相信感觉，有时候在某种程度上，有时候跟着感觉走是有道理在里边的。 对，这本书就是在讲这个道理，不是讲玄学啊。 对，没错没错。这个有时候呢，可能莫名的恐惧，就是咱们说呢，刚才那个咱就说，所谓人们恐惧的时候，我贪婪，人们贪婪，我恐惧，对吧？为什么人贪婪时我恐惧？在市场极度疯狂的时候，你一般都得作为在老牌的投资有经验的人，他会感到如此疯狂的局面，都在抢金子，哪那么多金子可抢啊？ 作者他分析的原因有哪些呢？您认为 他的原因，首先一个就是从这个从市场有效理论角度来看，他主要是有效市场假说，从市场有效有三种，一个是这个弱有效市场，一个半强有效，一个强有效市场，我们讲首先弱有效市场上，它是这个数据反映全是历史信息，而半强有效市场反映就是公开信息，而这个强有效市场是所有信息都反映出来了。一般理论上，如果在一个非常强有效市场上，你任何的操作都不可能获取超额这个收益的，不可能了，已经只能跟着大波走就行了。而在弱有效半强有效市场的时候，你获取如果从你这个技术分析比较强，或者你有内幕消息，或者能获取的收益在里面，从市场有效性角度。而讲这超强有效市场的时候，那么就没有什么可以说呢，这个就是应该讲你就是类似指数跟着指数走，别的事儿你不用考虑了。这是从这个市场分析角度。那么同样从这个但是他提出观点这个时间的角度，做投资也跟时间交朋友。因为咱们许多客户的特点就是什么，做散做短线，对吧？就是今儿买一块明儿涨停那情况。但其实有个长期布局来看，一个长期的角度，一个刚才我说长周期看着市场，我觉得效果更好一些。 好，